是否已经厌倦了夏天里冰火两重天的重演戏码？您是否已经无奈于出门五分钟流汗半小时的窘态？您是否已经无奈于出门五分钟流汗半小时的窘态？别着急，孟德兰为您撑起一片清凉绿洲。来自于四川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是由一整张成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的，由多年制皮经验的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而成，经历了浸泡、包边、缝制、打磨、揉料等等近40多天上百道的工序之后，您依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牛背、牛肚、牛腿和牛肩胛骨等等部位，这才是正宗的水牛皮凉席。 是的，那今天呢，1米5×2米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呢，厂商的零售价格是8900块钱一床，上个月的媒体价格呢还是2599元，但今天呢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呢，单席的裸价只要1999块钱，便宜了将近7000块钱。 是。 这可不是所有平台呢都能享受到的优惠价格。活动啊，只有5分钟的时间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来看到尾号是1592的朋友说，1000多块钱买床席子会不会太贵了呀？1000多呢，要是买床普通席子的话，我觉得啊，您可以舍不得。但是呢，一床全牛皮的软睡席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，这划算到每年呢才3-50块钱，3-50估计连床草席都买不到。 对， 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享受一床不用整夜开空调、不用洗刷晾晒的好席子。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席到家，给自己一个看席的机会。 没错，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20几斤重的正宗的水牛皮凉席给您免费的送到家，您不仅呢可以看一看，还可以摸一摸，铺在您的家里感受一下，棕红色的外观，四周呢还有印花花纹，时尚大气的范儿啊，一点都不输给您刚买的真皮手包。 是， 您要知道，一床1米5×2米的牛皮凉席呢，是可以做40双皮鞋和30多只手包的。您算算这个成本呢，就知道1999元订购一床水牛皮凉席是有多么划算了。 对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看到家住丰台区的李小姐说，夏天出汗多，一周不洗刷晾晒席子就开始黏腻不舒服了，就算我们受得了，孩子也受不了啊。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刘女士说，我家是老小区，卫生间和阳台就那么大点地方，我在那儿刷席子真的是累人，今天呢就想买床牛皮席解放自己。 是的，在三伏天里啊，汗流浃背的日子谁都不喜欢，还要窝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洗刷席子，又累又热，心情呢怎么会好呢？所以啊，建议您可以试试水牛皮凉席，因为牛皮席呢是属于动物蛋白纤维，即便是有水迹污渍的话呢，只需要用干净的湿毛巾擦拭一下就可以了，满足您家务零负担的心愿。 对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想想看啊，每天我们这么辛苦的工作，不就是希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吗？ 是， 大几百万的房子买了，全家可以住得更舒心，几十万的汽车买了，出行更方便。可是我们人生当中1/3的睡眠时间，您是怎么度过的呢？一夜空调到天亮，还是洗刷晾晒又一年？别纠结了，现在就做决定吧，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年花3-50块钱就能为全家人的睡眠做个投资，这份享受值得拥有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好了，提醒各位，活动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打进400